十三点整， 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九五九携手慢生活八九五，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love me，甩掉那些lonely，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澎湃汽车城以最优质的服务，携国内众多汽车一线品牌，创领京西南最大汽车园区。澎湃汽车城地址：京港澳高速延村出口向西200米。 房天下特价房，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价抗。 方向比结果更重要。 我不关心你现在是谁， 经验比知识更宝贵。 我关注的是你想成为谁。 微信关注无忧见地， 听意见领袖，看知识网红，约行业大咖，就在 无忧见地。 涿州新闻， 涿州新闻。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涿州新闻。近年来，涿州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委、保定市委各项决策部署，抢抓机遇，攻坚克难，奋发作为，圆满完成了12-5规划目标，强势开启了13-5征程，全市呈现出上升势头好、发展环境好、精神状态好、政治生态好的崭新局面，着力涵养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成效显著，着力惠民共享社会民生事业长足发展，着力树德助信精神文明建设成果丰硕。3月21号，涿州市召开农村七代煤壁挂炉采购项目招标工作实施方案研讨会，会上与会人员就农村七代煤壁挂炉采购项目招标工作实施方案展开深入讨论。据悉，这次壁挂炉的招标涉及东仙坡镇、义和庄镇、雕窝镇、窦庄镇、高官庄镇、双塔办事处、码头镇、百尺干镇、东城坊镇、孙庄乡、桃园办事处、临屯镇、松林店镇、清凉寺办事处14个乡镇办事处、265个村、8万多户居民。涿州市壁挂炉的安装调试将于2017年9月30号前完成。好，感谢收听这时段的涿州新闻。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想去的地方，请给我导航。 是摩登天空旗下的旅行团乐队，除了后来加入的鼓手是北京人之外，其他都是广西柳州的男孩。继续我们要听到的侯湘婷，一个人的星期天。 双球鞋冲自己一下，在星期五天气晴朗，其实并不是很忧伤，在这星期天不再收到你送的花，于是姐姐掉了咖啡茶，我试着把这孤单养成一种习惯，到了最后该拿什么来维持倔强，失去了方向，快乐就变得非常抽象，他梦想在谁的身上？

是罗大佑在1988年的《爱人同志》专辑当中收录的恋曲1990。谈到罗大佑呢，他一共写了4首恋曲系列的歌曲，恋曲1939之外，其他3首都为人所熟知：恋曲1980、恋曲1990、恋曲2000。如果说恋曲1980是谈年少的誓言，恋曲2000是谈饱经沧桑之后对爱情的呼喊，而我们刚听过的恋曲1990就是热恋当中的一种深深的思念。 反正一切来不及，反正没有了自己。嘿，我真的好想你，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 提醒您，现在时间是。